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那么让我们来听听快板书的经典名段《闯王斩堂弟》。《闯王斩堂弟》的故事讲的是李自成极为爱护战功辉煌的堂弟，因为侮辱民女被李自成大义灭亲的故事。一般的快板书较为强调喜剧色彩、娱乐效果，唱词里往往精心安排不少笑点包袱，闯王斩堂弟则是其中的一个艺术，不但一个包袱没有，词里面啊还特别强调闯王的内心戏。因此啊，作为专业快板书演员，要唱好这个段子必须要有高超的表演技能才行。好，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高派传人李世儒为我们讲解一下他所演唱的这个段子。 斩堂弟，斩堂弟呢也是高老师的作品，但是高老师呢他的演唱方法就是特别适合快板，但是呢闯王斩堂弟呢这又是一段快板书，再者说呢是他那时候呢已经是六七十岁的高龄了，所以他演唱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所以我这段快板书呢就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那种表演的风格呀，表演的那种基调啊去诠释这个作品。因为我对快板书跟数来宝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三十年虽然说我把它给扔了，但是我在琢磨，我没有完全去扔，我就在琢磨，就是这是快板书，那么要按照快板书的表演方法去展现这个节目，那么就要多借鉴一些李派的东西。所以这个斩堂弟虽然是高派的作品，但是呢结合着高派的演唱方法、李派的演唱方法给他诠释的这个作品，演出也比较受欢迎的。 闯王斩堂弟是快板书大师高凤山的代表作，下面让我们来听听高凤山的珍贵录音吧。 我说的是崇祯皇帝太腐败普天下，黎民百姓遭祸灾，农民们

哈啦啦，就如同青天霹雳震天外，口中的钢牙嘎吱吱的响，司徒连当时都气白了。宗敏说，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有陈奎、洪恩、李禄、刘大才。据审问，陈奎这小子是个主谋，带领他们三个出了营寨，到张家湾一个百姓家，把穷家姐妹来迫害。闯王闻听点了点头，紧皱双眉，是怒火填胸怀，暗想道：洪恩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啊？看起来你不是我们穷家的好后代，军纪法规我是一讲再讲，不准把百姓来伤害，你目无军纪应该斩首，可是我杀了你，我对我的吴婶娘如何去交代？如不斩，岂不就是阴亲废了军法？将士们一定会说出闲话来。想到这儿说，宗敏呐，洪恩在你的帐下，就由你决定吧。违反军纪，一概制裁。闯王说罢，把身转过去。刘宗敏心里的很明白，他知道有打四城一起，家族里大部分亲人已不在了，现如今只剩下他们爷儿三个，洪恩就是最小的一个，他是特别宠爱。他知道李自成不忍心把李洪恩斩呐、是啊，这一个李字怎么能分得开呢？想到这儿说，啊，自成啊，洪恩是斩是留，我还拿不定。依我说，还是把洪恩留下来。 什么？留下来？ 啊， 哦，是我的兄弟就该留下。 以后别人再犯应该怎么对待啊？这件事张家湾百姓都知道，如不斩，咱们在商洛还怎么待呀？ 宗敏呐，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放心吧，洪恩的事情我自己能够来对待。你现在马上派人去把他们几个全抓来，明天我亲自升大帐，审讯明白，斩首示众，以后谁要再犯，我看他们都长几个脑袋。 因为时间关系，高大师的录音版本我们先听到这里。很多快板行家一定知道下面的一个段落，其实才是这个段子最为精彩的部分。那在听下面的部分之前呢，还是有请李世儒给我们通过这个段子讲讲快板书的表演节奏。 快板我感觉就是有几种节奏，一种是快板本身的节奏，一种是故事发展的节奏，一种是人物内心的节奏等等的节奏吧。反正他的这里边的节奏是在你演唱当中，你要把这些节奏都得掌握好。那么这些节奏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哎呀，他那句怎么没板了，实际上不是没板，他节奏变化了，他在刹那间的节奏，刚才那种节奏哒哒哒是这节，马上他就变成这种节奏了，这种节奏刚一完的他没准又是这种节奏了，他节奏在不同的变化。那么作为初学者或者是对这个快板理解不深的，好像觉得他这怎么没板呢，实际上不是没板，它是一种节奏的变化。你比如说闯王斩堂弟这块吧，啊，这里边的这个节奏，那李闯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历历的往事盘旋在脑海，他回想起我们李家受的苦啊，当牛做马不能够拔头抬，自从我的五叔被官吏给逼死，我的吴婶娘只能守着十二这根柴，那时候我给举人家里边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饥饿难挨。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风呼啸，大雪皑皑，我收工回来发现少了一只羊，当时就把我给吓坏了。我跟你看，这马上节奏就变化了， 是吧？当然这个节奏的变化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变化，是吧？那会儿是回响的，马上发现少了一只羊，当时就把我给吓坏了，我赶紧回山去寻找，大半宵夜没找回来，又处于那种回忆了，我不敢回去，怕挨打，躲进一个山洞里不敢出来。到了后半夜，忽听到有人把我叫，他喊着我的小名儿，黄来儿啊，黄来黄来。我赶紧出洞这么一看呀，见灯笼火把一排排，原来是吴神娘带人把我找，他的浑身上下似雪埋，破烂的衣服不遮暖，蓬散着的头发脸苍白，我一看咽喉梗塞，说不出话，哇的声一头就往他的怀里栽。你看这里边的，他就完全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快板，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老是这个节奏，他就把这个节奏啊打乱了。需要快节奏的时候就快节奏，需要慢节奏的时候就慢节奏，需要把节奏拖起来就拖起来。特别是这段，好像往下一段也是这样。孩子就交给你了，是好是坏由你安排。床王他再也想不下去了，珠泪滚滚挂满了腮，就好像千斤的重石压在头上，万把钢刀刺胸怀。这一夜他此起彼伏难入睡，直到那东方破晓，出现了鱼肚白。床王立刻升了大帐，呼啦啦满营的将官围进来，他们个个双眼含热泪，是共同上前拜大战。床王吩咐一声，众将忙请起，把十二个我压上来。小校们闻听不怠慢，啪嚓嚓把十二就往地上摔。十二说，二哥千不对万不对，是兄弟我不对，千不该万不该，是兄弟我的不该，我不该掀了李家眼，我不该砸了闯字台，我这被人拉拢受了害，望二哥宽容罢手台，小弟从此再不敢了，再犯此罪您千刀万剐也应该。床王闻听面沉海水，啪嚓嚓就把这桌案赔。你看这种节奏就是从慢忽然间快了，快了以后，然后到闯王那儿，咵，又把节奏给拖下来了。所以这就是快板里边这个节奏的变化。 好了，听过了李世儒的讲解，我想很多听众都会对这个段子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经典段子吧。我们听到的是李世儒演唱的版本。 这一夜，床王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历历的往事盘旋在脑海，他回想起我们李家受的苦啊，当牛做马不能够拔头台。自从我的五叔被官吏给逼死，我的五婶娘只能守着十二这根柴。那时候我给举人家里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饥饿难挨。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风呼啸，大雪皑皑，我收工回来发现少了一只羊，当时就把我给吓坏了，我赶紧回山去寻找，大半宵也没找回来，我不敢回去怕挨打，躲进一个山洞里不敢出来。到了后半夜，忽听到有人把我叫，他喊着我的小名儿，黄来儿啊，黄来黄来。我赶紧出洞这么一看呀，见灯笼火把一排排，原来是吴神娘带人把我找，他的浑身上下似雪埋，破烂的衣服不遮暖，蓬散着的头发脸苍白。我一看咽喉梗塞，说不出话，哇的声一头就往他的怀里栽。吴神娘紧紧地搂着我，串串的泪珠滚下来，她浑身哆嗦站不稳，好半天才把手松开。从那时起，十几年后我就被逼造了反，把高闯王的大旗接过来。我还记得起义出征那一天，吴神娘的两鬓已斑白了，她对我说，子成啊，神娘我年轻守寡可不容易呀，总算把恩子拉扯成人才，现如今我把这个独苗交给你了，他是好是坏由你安排。床王他再也想不下去了， 珠泪滚滚挂满了腮，就好像千斤的重石压在头上，万把钢刀刺胸怀。这一夜他这此起彼伏难入睡，直到那东方破晓出现了鱼肚白，闯王立刻升了大帐，呼啦啦满营的将官走进来，他们个个双眼含热泪，是共同上前拜大帅。闯王吩咐一声，众将忙请起，把十二给我压上来。小小们闻听不怠慢，啪啪啪把十二就往地上摔。十二说，二哥千不对万不对，是兄弟我不对，千不该万不该，是兄弟我的不该，我不该掀了李家眼，我不该砸了闯四牌，我的被人拉拢收了，还帮二哥宽容把手抬，小弟从此再不敢了，再犯此罪你千刀万剐也应该。闯王闻听面沉海水，啪嚓嚓就把这桌杆拍，你住口，说什么受害不受害，说什么应该不应该，说什么现眼不现眼，说什么砸牌不砸牌，你也只现了李家眼，你也只砸了闯四牌，你让我当场把你说，你叫我当众罢手台，如果要是别人犯了此罪，今天我可以不制裁，皆因为你是我的堂兄弟，不斩你这几万义军可怎么办，今后的军纪法规还存在不存在，给我推出去营门以外把头摘。众将纷纷齐跪倒，给十二求情拜大帅。见秀说，二哥、 哎、不，大帅您就饶他这一回吧，让十二他疆场之上戴罪立功把错改。 老神仙上窘忙插话，对，见秀的说得很实在，俗话说这千军容易得，是一将最难求啊，十二他是个好将才，要念他自幼丧父多含苦，要念他寡妈孤儿恶难挨，要念他已十五岁就随军起了义，要念他撇母从军他就跟你来，他曾经战场杀敌多英勇，他曾经独胆闯阵千条连营寨，他曾经斩将擒敌身挂彩，他曾经追奔诸北血染尘埃，重阳城敌舰如雨飞身入，西番地刀枪如林杀进来，为义军可引刀头名将血，为义军摔过马鞍不解带，为义军甲挂兵陵不觉得冷，为义军他何惧酷暑热难挨，我几次死里逃生把他救，我舍不得呀，咱义军诗词栋梁才，闯王啊念他的功劳大于过，也念我年迈求情体力衰，请看在大家的份上就饶他这一回吧，今后他再犯别说是求情，我连来都不来了。众将纷纷祈求情，李鸿恩又泣不成声朝上拜，二哥还记得起义出征的那一天吗？我娘对你有个交代，老人家把我交给你了，是好是坏有你安排，今天我做错了这件事，你怎么能够一点情面没有推出营门就把刀开。闯王说，你住口， 今天我若是不杀你， 今后我怎么执掌这个将牌，如果我要杀了你，我对不起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想罢多时，斩，刷了啦！小校把那石儿架起来，推着桑桑朝外走。李闯王又吩咐一声，把石儿给我招回来。石儿他上前忙跪倒，多谢二哥把手抬。 不是为兄不斩你，我要把今后的事情跟你说明白， 老娘之事你放心，我自己全都有安排，活着我奉养，死了我送终顶丧驾灵，我要亲手把他埋，给我推出去斩。唰，李自成泪如雨下把这胸襟盖， 这正是闯王挥泪斩堂弟，大义灭亲，把这军纪法规竖起来。从此后全军上下军纪更严明，他们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到后来直至推翻明王朝，李自成号解长存传万代。 真的是非常精彩，这就是李世儒为大家演唱的《闯王斩堂弟》。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006年五月二十日，由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公布了，众多的曲艺门类位列其中。那在我们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在《岁月风云》单元中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些曲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的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快书。在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18项名单中，山东省24项入选，其中呢就有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指带有山东鲁中南一带方言土语的运送体的曲艺形式，以说唱为主，语言节奏性强，基本句式为2、2、3的七字句，为保证演唱的明快，一般句子最后为三个字，左手击打两块相同的铜板，也叫鸳鸯板，作为伴奏乐器。那现在的山东快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孙振业。孙振业自1962年以来共有两部长篇山东快书作品，武松传、鲁智深及百余段短篇山东快书作品在中央电视台电台录播，深受广大朋友的欢迎。此外呢，他还累计培养山东快书表演创作学生300多人，遍及众多省市。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先来听听孙振业本人演唱的经典山东快书名段《武松打虎》。 话少说论刚强，在表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李家的五更恶霸被他伤，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这位好汉乱打官司奔了外乡，柴家庄住了一年整，认识了山东好汉名宋江，他给宋江拜了人兄弟，压塞一爹一个娘。这一天武松他把家里想，一心想回家去探望，辞别了宋江、柴进二位好汉，刀斧被盗，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条哨棒，顺坡大道走慌忙，无非是走了今天盼明日。这一天 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阳谷县代管张秋镇，张秋镇西边有一个景阳冈，武松到了张秋镇，照着路北一打量，武松照着路北看，风刮就慌乱晃荡，这一边写的三峡嘴，那一边写的开泰响，嚯，当中间立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啊啊！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哦，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好酒唱。好汉武松往里走，照着里边一打量，又照桌冲门放，两把椅子列两旁，照着两边六十一看，我一拉溜这敬酒梗啊！这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就把哨棒离靠墙，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酒家拿酒来，连喊三声没人来打枪，连喊三声没人来打话，怒恼了好汉武二郎，怒恼了好汉武老二，把桌子一拍开了枪，酒家拿酒来。我大喝一声不要紧的，好家伙，这阵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叫吐，这阵的那酒缸是嗡嗡嗡了嗡了这儿胖。酒家出来留神看啥东西了，爷我娘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两光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溜都把那俩眼一瞪像铃铛，胳膊一沉像凤梨，这腿一栽像天堂，巴掌一锤不爱铁当，手指头不不愣愣棒水长。呀哈哈哈呀，吃什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摆快的。武松说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说端详。哎哈哈呀，哎呀，喝酒有状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花，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投瓶香。要吃菜有牛肉，咱这个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的，要喝稀的有面汤，多拿好酒且五斤牛肉，是吧？酒家摆上两碗酒，五斤牛肉忙端上，这武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尽。嗯，好，端起那碗喝了个光。嗯，不错，酒家好汉爷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冰是现成的，开锅就给你下面。拿酒来，这酒不能再喝了。为什么？哎，我们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明白啊，三碗不过岗。哦，什么意思？还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西边有个景阳冈，好大的一片山林呐、啊！再大的酒量，要喝我三碗酒，就醉倒在景阳冈下，过不去那个冈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哎。武松说酒量又大又小，我能饮，你就多拿好酒。那是啊，正因为你能饮，我才给你端了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受不了了，我还没见过喝一碗半的，你一家伙干的两碗那还少啊。拿酒来，这酒无论如何不能再给你喝了啊啊！不欠你钱，不是你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拉倒，不拿就揍你两巴掌，这受不了。你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我老娘了。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拳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哈哈呀！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端起来又喝溜溜光，酒家，好汉爷，拿酒来，你怎么还喝，受得了吗？这武松一连拳喝了十八碗呢，没留神五斤牛肉都吃光了，那还吃不光啊？喝一碗酒。吃一块，喝一碗酒吃一块，十八碗酒喝上了，五斤牛肉也吃光了，又吃了三张大饼，喝了两碗面汤，酒家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鬼了暴宗十八碗呢，上身不要，你真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你那三碗不过岗的牌子呢，是不是摘给了放在门后头了，再也不敢挂了。哎，取消了牌子照挂，我是能赢，算账不得不上三千银子。这武松解开包袱，付完了酒账，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提，说酒家好汉爷再退。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上前拽衣裳，好汉爷哪里去？武松说今天要过景阳冈，喝十八碗酒要过景阳冈，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嗯， 吴松威听妹的话，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了？好汉爷爷听其象，景阳冈上出了猛虎了，老虎他是手中王，和这只虎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只吃的十个八个带刀枪，只吃的宅外就往宅里里跑，只吃的小庄无奈背了大庄，只吃的神东学校八官会，那一些庄连十张泪汪汪。杨不见先到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如今四下铁告是死无畏，三个时辰徐国刚，死无畏三个时辰之内才徐八刚过，十个人算一对，个个都带刀和枪，一单身要把刚来过呀，到哪里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因为我说你就住到我边房。哦，武松说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其下，我们镇上有二十多个年轻小伙子，白天是你的罗太阳，天一黑为这个镇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了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咱的镇呢，哎，他就不能把人杀。哦，武松说，你看着我的酒量大，你瞧着我的饭量强，把我留到你这里多赚我的好银两，好吃地来好盖房。你这叫什么话呢？那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恶言冷语把俺伤啊？那你要走你就走，我管你为虎你为狼，有我的么呀？哎，就这样，我有本领，我有沙棒，遇到老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的百姓除灾殃，那更好了。再会，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武松一股劲走了五里地，琢磨这身上热的慌，怎么这么热呀、啊？敞开怀再走。嗯，武松这边一扭脸，见一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的像，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字啊？跟酒家说的一个样啊，这是开店的开饭馆的发的坏吧，相互过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点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呀，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武松又走森林地，叫武松到了景阳冈，好大的山林呐、啊！那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武松近前念一遍，什么告示啊？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杨无限的告示，错不了。哎，我要不把虎除掉，老虎总要把人伤，阴阳刚眼往上上，倒看老虎怎样唱。武松又走了半里地，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旁，天气很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树上，武松躺下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门窜出来老虎，手中王和这只虎，门的一声不要紧的，这真的树梢树叶乱晃荡，听起来武松睡着声音看啥家伙呀，好家伙，这条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足够六尺半，长着八尺还不让，前存八尺惊人胆，后坐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一道黑来一道黄，血盆口一张白气大，牙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九年旺，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十八碗好酒啊，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一点都没剩，一点都没剩。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怕也没有用了。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唱。老虎一看见吴老二呢，背心眼里心的慌。耶，老虎想这个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惯呢。老虎想闹着了，两顿还吃不了了。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吗？这个虎门的一声过来了，直扑好汉武二郎。武松喊声好厉害，急忙闪身躲一旁，武松闪身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样，老虎没有扑着人啊，心里不住俺思量，老虎想的人呢？ 我平常吃人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啊，今天这是为了哪一桩？是啊，平常人一看见老虎都吓死了，把脸一捂叫了娘。老虎吃的正对劲儿了，掐着脖子嗡啊嗡啊吃的响了。老虎才知道是平常的爱，哪知道来了好汉武二郎。武松山西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往上猛一样，啪的一声打过来。武松又闪身跳一旁，这只虎啪大没打着我老二，闷着声把一把一拧像盖墙，蹬着地皮往上扫，直奔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上去八尺还不让，和这只虎一扑没扑着我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吓坏了，要坏事要麻烦呢。武松虽说不害怕呀，心里也是有点慌，吵起来少把他就打，就忘了个子高来胳膊长，抡将起来往下打，咔嚓蹬到树杈上，嘎喳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长。武松气得一跺脚，哎，不让你慌你偏慌呢，不让慌由不了自己了。老虎没有扑着人，就听见嘎喳一声向耳旁。老虎想怎么着啊、哦？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能揍了我呢？我做不上算了，我不干了。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直扑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次来的更是猛，心里话再多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十步还不让。武松退出十几步，老虎趴到地当阳，离武松还有七八年。武松一见吓得慌，这武松八不敢沉忙没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一晃又上千斤力，把老虎摁到地当阳了。老虎没有扑着人啊，就摸着脖子上面压得慌。怎么还往下压呀、啊？老虎没吃过这个亏啊，他不干呢。天朝一挨地，老虎就说了，老虎说我不干呢。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武松说你将就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起了三起，武松往前跟了三年，也不知他俩的劲头有多大。这只虎前招如敌，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不行啊，我老这么硬，他老这么骑，功夫一大我靠不过他，还脱不了位台。哎，想到此作风这吃劲，腾出来右手用力量照着老虎的脊梁上，恶狠狠的劈出一行。哎，这只虎叫武松硬的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又钻不着脊梁沟里酸不溜丢的一阵，那算个啥滋味啊？他更没吃过这个亏了，更不干了，嗷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是好不瘆人呐、啊！臭武松，劈锤钻的紧紧的，照着老虎脊梁上，哎，门哎，门哎，咚咚的打三下，抬起脚，嘣嘣嘣，就踢老虎的面门上。拳打脚踢这么一阵，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唱到此处算一段儿，到下回替兄报仇紧接上。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正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提到天津宝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很多听众都会知道京东大鼓这一贴近百姓好听好唱的曲艺门类。没错，京东大鼓也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的京东大鼓形成初期啊，被称之为大鼓、杂曲、烙听调、烙听大鼓，1935年正式定名为京东大鼓。它是刘文斌等艺人在演唱平鼓调的基础上，吸收河北民歌及烙腔调的旋律而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初，宝坻有许多京东大鼓表演艺人， 以刘文斌的演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刘文斌除演唱外，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还做了进一步加工，移植了武家坡、昭君出塞、王二姐私夫、诸葛亮押宝等短篇唱段。新中国成立后，保底业余演员董湘坤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他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规范唱腔，不断创新曲目，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京东大鼓出现了它的表演高峰期，曲种的影响也遍及了全国各地。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来听董湘坤演唱的著名京东大鼓段子《老来难》。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老来难是老来难，劝君别把那老人嫌。当初我嫌别人老啊，如今轮到我头前呐、串门去观看呐、啊，听我从头说上一番。那耳聋说话得高声喊，啊，经常打惹人烦。老眼昏花也看不见，那鼻涕眼泪擦不完呐、啊。那老熟人走到近前把我喊呐、啊，愣拿李四当张三呐、啊。到外边啊，青年嫌我走路慢，说妨碍交通你躲一边。啊，没牙吃饭也嚼不烂呐、啊，哎哎呀哎。春枣咽肚里边呢、啊、也许卡中间呢，嗓子眼像刀弯呢，啊咳咔老半天呢、啊、反倒说我馋，哎你说我是冤不冤。吃饭给我一个大粗碗呐、啊，陪客让我躲在了一边，啊，头发谢顶一大片，啊，小腹一吹还有点寒。戴帽子成了老习惯呐、啊，睡觉蒙头都捂眼呐、啊。啊，就这样啊，浑身疼痛还算懒。啊，躺下翻身也很为难。盼着天明天不亮啊，越冷接手越没完、啊啊啊啊啊啊啊、怕夜长北风寒。 伤风感冒病来缠。这老年肺息咳嗽喘，还一个劲儿的吐粘痰。儿女们都拿白眼儿看，嫌我邋遢躲一边呐、那心里说，你已经见了四辈半呐，还想再活多少年呐？还真是我手脚发麻，两腿软，行动坐卧也很困难，拄着拐棍也走不远，上炕如同爬泰山呐、这老年人拖拖搭搭，叨叨念念啊，愣拿初二就当了初三，思前想后心情乱，是颠三倒四又惹人烦，对待老人啥情感，你要观察就在民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尊老爱又是好习惯呐、孝敬老人美名传啊。 Thank you.